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2022年北京新闻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宏观方面的资讯。来关注一下宏观经济数据，今年前三个季度18个省份的 GDP 增速高于全国3.0%的增速。那截止到目前呢，全国31个省区市是陆续发布了各自前三季度的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相比今年的上半年呢，多数省份的经济加快回暖。从区域上来看，中西部地区省份总体依然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前三个季度31个省区市当中，有18个省份的 GDP 增速是高于全国3.0%的增速的。其中8个在西部地区，是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新疆、云南、重庆、广西；6个呢在中部地区，是山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中西部的较快增长也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继续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财政部10月3号，也就是昨天，发布了2022年9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2022年的前9个月呢，全国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券是42422亿，其中一般债券6990亿，专项债券35432亿，全国发行再融资债券21063亿，其中一般债券12378亿，专项债券8685亿，全国一共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共计是63485亿，其中呢，一般债券19368亿，专项债券44117亿。再来关注一下进出口的数据。商务部呢昨天也发布了最新的数据啊，今年前9个月，我国的服务贸易继续保持了一个增长，服务进出口的总额是44722.7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8.2%，其中呢，服务的出口达到21480.2亿，增长20.5%，进口23242.6亿，增长16.1%。具体来看，前三季度我国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是稳定增长的。那前9个月呢，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进出口额是18648.7亿，增长10%。其中出口增长比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的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那同时呢，前三季度我国的旅行服务进出口是得到了继续的恢复。前9个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6236.6亿，增长7.4%。来关注一下十月份财新路德的 PMI 的情况。11月3号呢，财新是公布了十月份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也就是服务业 PMI 的情况，是录得了48.4，低于50这个荣枯线，在荣枯线的下方，也低于9月份0.9个百分点，连续第二个月落到收缩区间，也是6月份以来的一个最低。那此前公布的十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回升1.1个百分点到49.2，财新中国 综合 PMI 下降 0.2 个百分点到 48.3， 也是6月份以来的一个最低数值。下面我们来关注几条具体的跟大家的日常生活有关的消息。来看国家网信办呢，是依法集中查处了一批侵犯个人信息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 APP。 最近呢，针对大家反映强烈的 APP 以强制诱导欺诈等恶意方式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国家网信办呢，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查处了像超凡清理管家等等135款违法违规的 APP。 经查呢，这些 APP 啊，首先就是超凡清理管家等等55款 APP 都存在着强制索要非必要权限，未经单独同意向第三方共享精确位置信息，无隐私政策，超范围收集上传通讯录等等问题，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性质恶劣，依法予以下架处置。像东方头条等等这80款 APP 存在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首次启动未提示隐私政策，未告知相关个人信息处置规则，默认勾选隐私政策，无法或难以注销账号等问题，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责令限期一个月内完成整改，逾期还没完成整改的也会依法予以下架处置。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二级市场的消息啊，来看一下昨天的大盘。 A 股收评，指数午后呢有一个震荡回升，但是沪指还是失守了3000点这个整数关口， PVDF 概念股以及芯片板块全天都是领涨的。昨天 A 股收盘，指数午后有一个震荡的回升，截止到收盘，上证指数跌幅 0.19%， 报收 2997.81 点，跌到了3000点整数关口以下。深证成指呢是跌幅 0.34%， 报收 10840.06 点，创业板指微涨 0.01%， 报收 2376.06 点。沪深两市的成交额呢是8860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窄了约1660亿。两市一共是有2600只股票上涨，2200只股票下跌，其中51只涨停，5只跌停。北向资金全天的净流出大概是45亿，大盘资金净流出256亿。板块方面，像 PVDF 概念股、还有半导体以及元件概念股、电子化学品概念股是领涨的，而像数据安全概念股、电子身份证概念股等等领跌。再来关注一个跟 A 股有关的案件啊， A 股首例投资者向造谣者索赔案已经正式立案。涉长春高新虚假信息维权案代理律师高飞表示，昨天呢，他已经接到了法院关于这个案子正式立案的通知。这一次立案的案由是证券纠纷，被诉方是发布或传播虚假消息的自媒体。高飞表示，在征集方案发布之后呢，一共是有超过1800位投资者报名参与索赔，经过筛选之后，将有170多位投资者参与到这第一批的索赔当中，还有1000多位投资者也会陆续的加入。那据预计呢，长春高新维权案有望在今年内首次开庭，直接剑指那些造谣的某些自媒体。继续来关注二级市场的消息。九月中旬以来啊， A 股市场先后经历了持续的深探和强势的一个反弹，那目前还在筑底的过程当中。在市场大幅波动的过程当中，也有一部分抄底的资金是蜂拥而至。据机构统计呢，有超过800亿的资金是涌入了宽基指数 ETF、 医药和半导体等行业 ETF。 在市场出现重大变化的阶段啊， ETF 的资金动向一般呢是 有一个比较强的参考意义。从投资需求上来看，机构投资呢对宽指数的 ETF 的长期配置的需求还是比较强的。那对于像医药等等行业，资金人士建议投资者可以通过 ETF 来捕捉龙头股上涨的贝塔行情。但这个依然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下面咱们把视线转回北京啊，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2023年度的北京普惠健康宝在本月初，也就是10月1号正式开放投保。据了解，北京普惠健康宝呢，作为北京市补充医疗保险，保障紧密衔接基本医保，而且还可以使用医保各费去进行各账的缴费，一年保费每个人是195块钱，最高的保障额度呢是300万，老少同价，所有人都是195块钱每年保费的。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亲民，保额呢也比较高，所以在前两年推出之后啊，就掀起了一波参保的热潮。那在这一次开放投保的消息发布一天之后，北京市呢一共就有70多万市民参保了。那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以健康人群身份投保北京普惠健康宝的人群，即使在保险期内罹患了特定的既往症，2023年续保的时候仍然可以按照健康人群的待遇标准获得赔付。那今年特定既往症的标准呢也有一个调整，比如说糖尿病人群如果没有并发症的，不再认定为特定既往症，可以按照健康人群的比例进行给付，所以大家也可以进行放心的投保。来关注特斯拉第一家在中国的门店关闭了。10月3号呢，有记者咨询了特斯拉门店的工作人员，获悉上个月的时候，其实就在我们电台附近啊，侨福芳草地的那家特斯拉体验中心关门了，目前呢是搬到了来福士体验中心。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啊，2013年特斯拉是在中国开了第一家体验中心，就是在北京的侨福芳草地营业的，占地呢500平方米，分上下两层，一楼是展示，二楼呢是 VIP 区还有商务洽谈区。也相信很多特斯拉的车主应该都是在侨福芳草地试驾以及成交的。那对于9年之后这个品牌其实在国内的发展还是很好的，为什么这个门店会关闭了呢？记者呢也向多方的特斯拉的工作人员求证了，但是他们都没有给予明确的答案，只是告知啊，上个月的时候侨福芳草地的体验中心关门，目前是迁到了来福士体验中心，也相当于两家体验中心合并了。关注一下今年的双十一吧。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京东啊。根据京东的介绍，今年的双十一活动开始前10分钟，京东国家馆的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2倍。第一天全天是这个超过800个海外品牌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00%。同时呢有近20个国家馆入驻到了京东。预计今年年底的时候，京东的国家馆总数会突破100家。那在第5届进博会期间呢，京东也发布了2022年进口消费报告，宣布过去3年进口品牌商的采购总额达到了5000亿，也已经超额完成了在2019年第2届进博会上所设立的4000亿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关注一下喜茶啊，也有这个公司经营策略上的一个调整。有消息表示呢，喜茶旗下的平价茶饮子品牌叫喜小茶，位于广州城头大厦的最后一家门店关店了。那也有来自喜茶处的 消息确认，说这个消息是属实的。喜小茶呢是在2020年的4月开始营业的，单品定价呀，从这个品牌名称当中可见一斑，相对来说比喜茶要便宜一些，是在6到15块之间。喜小茶的小程序目前已经暂停服务了，官方微信的公众号最后一篇推文的时间也已经要追溯到7月20号。喜茶方面表示呢，喜小茶是喜茶在产品和价格带方面啊做出的一个探索和努力，那随着喜茶价格的向下调整，喜小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还有一家值得关注的咖啡连锁品牌呢，就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星巴克啊。星巴克呢最近公布了自己的第四季度的财报，销售额是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但是对于门店以及员工的投资导致净利润锐减。在截止10月2号的三个月当中，这家咖啡巨头实现收入是 84.1 亿美元，较上一年度的同期还增长了 3%， 也高于有一些市场分析师的预期。这个公司表示呢，其全球同店销售额同比增长 7%。那还有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星巴克也公布了第四财季的一个净利润，净利润呢是 8.78 亿美元，较上一年的同期 17.6 亿美元下降了约 50%。 公司表示呢，是由于员工工资的上涨，对于工人进行新的培训，还有像供应链食品以及材料成品的增加，导致了公司门店的利润率有所下降。这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千龙网。主持人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啊，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市场上有一条消息说，腾讯旗下的一家创投公司跟联通旗下的一家创投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营企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像市场上的很多传言一样，这个要腾讯进行混改了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啊。那接下来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两家公司旗下的创投公司成立了这个合营企业到底意欲何为呢？一小段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 财富新动力。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啊？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2022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啊。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最近呢有一个关于中国联通和腾讯的合作公告突然就让市场沸腾了。11月2号那一天，在联通还是以涨停啊收盘的，然后呢当天晚上在夜比较深的时候，联通也是紧急就市场的关切回应了一下自己旗下的公司和腾讯旗下的公司成立合营公司这个事儿到底是为了干什么。那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啊。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山寨发布会的创始人杨淼，欢迎杨淼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杨淼。 杨淼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就是市场呢关于中国联通和腾讯的这个合作公告啊表现得非常兴奋。我说的这个市场呢是指二级市场，因为当天联通就是以涨停收盘的。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它的起始点啊，是来自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10月27号发布的一个公告。这个公告是这么说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眼啊，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深圳市腾讯产业创投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于10月18号结案。这其实呢是意味着联通和腾讯他们旗下的公司要申请一个 新的公司，也就是说你申请新公司这个事儿，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这个层面表示你可以继续推进你的项目了。 对，没错， 是吧？哎，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首先这事儿跟大家理解的腾讯混改它不是一回事儿，对吧？ 对，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事情。就是以前前几天的确市场上有传言说，这个腾讯作为一家这个基础设施公司，应该被国有股这个控股，或者说是有入股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实际上这个传言本身就比较，可以说比较空穴来风吧。 嗯。 这个成语是新的意思啊，不是以前的意思。 嗯， 也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市场它现在情绪其实是比较敏感，总之 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行情上蹿下跳，或者说是这个世界局势也好，或者说整个二级市场也好，都比较脆弱和敏感。 嗯， 所以说有这么一个东西，大家都觉得好像，哎，好像有些人言之凿凿，所以说有任何的迹象，我就都往上靠， 嗯， 以至于就这条这个合资消息，实际上是两家公司非常正常的一个，而且也是延续了很多年的一个策略出来之后，反而会被一个这个做一个过度解读， 嗯， 所以说，而且这个在公告里面大家也说了，后来两家公司也去进一步去说明了， 嗯， 啊，这就是简单的一个。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的一个业务，而且大家也看到双方的旗下的投资公司，这么一个很小的这么一个规模的很常规的一个合作， 嗯， 并不涉及到就是其他的小的那些，而且我刚开始也说了，就是腾讯把它定为一家基础设施公司，本身也是一个不准确的一个定义， 嗯， 啊，这个你只能说随着互联网发展，大家的通信需求，更广泛了，这个用微信的用户的确更多了， 嗯， 但你不能说一个用户量大了它就基础设施了，我们经常说它履行企业责任的时候要把自己当基础设施公司来履行，但并不能把它直接就定义为一个基础设施公司，那个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也既没有普遍服务的义务，也没有在这方面获得过相应的这些收益， 嗯， 啊，这个方面就是一旦涉及到政策层面这些东西，大家要有一个比较严谨的定义， 嗯，也就是说一个是来自市场感性的认知，一个是这个公司本身它作为一个企业它的实际定位，它这之间其实是有沟壑的，有代沟的，对吧？ 嗯，没错没错。 那我们就详细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一次联通和腾讯分别是旗下公司合作的这个业务，它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啊？其实我们看，如果时间线往17年前后去追溯的话，那个时候联通是经过了混改，是引入了腾讯作为它的一个股东的，这个是两者一直以来就有合作的一个基础，大的一个基础前提。那我们这一回看，联通也发布了公告，说我们是旗下的一家公司，和腾讯旗下的一家公司要成立合营公司，而且这个合营公司还没有经过工商等等一系列注册手续呢，因为要先报给国家监管总局，你先去审一下，看看我这个到底能不能成立，你同意了我才能继续往下推进啊，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看在这一次公告当中要成立合营公司的这两家企业，它都是什么级别呢？您再给大家说说，苗叔。 分别都是两家公司下属的一个创业投资公司，叫创投公司， 嗯， 也就是这类公司一旦有这个名字的话，都是进行一些新业务的尝试， 嗯， 或者说一些比较小规模的这种合作，用他们来进行， 嗯， 因为都不涉及两家公司的主体运营主体， 嗯， 啊，所以说就是等于是我们在这个某个地方啊，这个某个区域有这么一块业务可以进行合作，那么我们有两家这个相应的这个子公司，啊，或者说是孙公司啊，去进行这种合作就可以了。 嗯，用孙公司这个级别定位， 对，有孙公司，有孙公司。 对，这个级别定位还是很准确的啊。 啊， 其实我们看，就这个级别的子公司去尝试一个新的业务，它其实就印证了，我就不是为了，因为我就是进行尝试，我就是不想影响我的母公司或者是我的公司运营主体的那些业务，才用这个级别的公司进行尝试的，对吧？ 对，也没到那个规模。你比如说，你就是一个这个县城或者省份的这个合作，那当地省公司或者说是这个腾讯的一个这个下属的这个相应的云业务的公司， 嗯， 去跟他进行合作就完全够了。你说这如果说是就是一个区域市场，还有马化腾和这个中联通的这个董事长两个人签字什么之类的，他也没这么多精力去决策这些事情， 嗯， 啊，所以说这种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两家公司主体公司注册资金也并没有太多，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合作，而且联通在中国电信改革里面有个非常特殊的地位， 嗯， 它一开始就是作为这种就是多种这个 所有制的这种合作的这种方式来成立的。一开始成立就有三五个股东， 嗯， 它是跟中移动从这个是由油电里面分出来，那么中联通除了从油电分出来之外，它当时就引入了很多其他的这个股东， 嗯， 所以说它在这方面就是股权合作方面，联通是具有这个优势的，反而不是腾讯有优势， 是， 所以说在这个联通进一步推动它的这个股份制这个多样化的时候，尝试的时候由腾讯用100多亿去入了股， 嗯。 啊，这件事情说实在的，这在前几年还是一个创举，但是我也说了，今年就是市场这个整个外部大环境这么复杂，市场自己也就有点无所适从，就是跟着这些消息面也好，或者谣言的东西也走也好，它的这个趋势比较明显， 嗯， 所以大家也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鉴别力，我觉得， 嗯，哎，确实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反而是这个消息给大家带来的更正面和更积极的一个意义啊。在前面资讯的时候， 哎， 我不知道淼说有没有听到，我们今天有一条资讯说的是整个 A 股第一起投资者去起诉造谣的自媒体的第一起案子已经被法院受理了，为什么呢？就有一些自媒体空穴来风，这个我说的空穴来风是传统这个词语的意思啊，他空穴来风或者甚至是瞎编乱造了一些消息，也有可能是带有目的性的去建指某些上市公司，尤其是在市场情绪比较敏感的时刻，有可能这个消息就会导致某一些上市公司的股票发生上窜下跳的波动，这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一件事儿。 对，它有利于的是一些投机者，他可能就是放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有这些事先的这些布局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监管部门也好还是法律部门也好， 嗯， 对于这类的这种就是制造谣言或者说传播谣言的这些媒体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些主体也好啊，这应该是不应该手下留情。 你要重拳出击， 啊，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哎，对，没错。 很多自媒体或者是很多不专业的媒体从业者，他会用一些具有标题党的这个做法吧，去吸引很大的流量啊。可能对于他来说是收割到了一波流量，但是呢，扎实的是让投资者或者是我们的作为散户朋友，我们是受到了实打实的这个经济上的损失的啊。这个确实 是、 嗯，确实是要重拳出击的。然后另外呢，还是要说这一回作为无论是腾讯也好还是联通也好，针对市场的关切都迅速做出了公告和回应啊，我觉得这一点呢还是要值得肯定的，迅速向大家说明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有需要到了需要披露那个级别的，我们也一定会发公告的。所以呢，如果作为散户朋友啊，我觉得咱们在收到消息面上的一些消息的时候，还是要首先去看一下这个上市公司它的公告它有没有说这个公告当中到底是怎么说的，其实也能有效的帮助大家在这个信息冗余的时代去获得最核心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啊。 对，能够真正守住自己的这个价值投资底线。 哎，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反而是这件事儿能够给大家带来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吧。 是非。 哎，咱们回来说这个腾讯跟联通的这个合作啊，其实作为运营商，跟一家互联网公司的战略合作，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虽然说可能从孙公司这个级别定位上，它未来成立合资公司的这个探索啊，相对比较小。但是既然咱们今天说到这儿了，您也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上市公司就联通给的公告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双方是为了要扩大自己的双方优势，壮大 CDN 和边缘计算产业链。这基本上是我觉得不是专业从业者肯定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CDN 什么专业计算产业链，这两个人既然要共同探索创新，他们想探索啥呢？ CDN 是内容分发网络， 嗯， 那么这个内容分发网络就是无论是这个腾讯也好，还是这个联通也好，都有这个需求去，就是互联网有很多这个要传递的信息， 嗯， 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它从这个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这个国家，有些东西如果它服务器设在北方，要往南方的用户访问的时候， 嗯， 会导致有一些延迟，或者说速度不太理想，所以说这个大型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就或者内容服务公司，都会在全国各地去购买，就是就近购买这个服务器，去把它这个有一个内容同步机制，无论是腾讯视频也好啊，还是一些其他的这个会议也好，或者说在线会议也好， 嗯， 它都是可以实时的在这几个服务器之间把这个内容给实时同步起来，然后再保证用户无论在哪里访问都可以有这种就是低延迟的这个体验，这个是 CDN 的作用。 那么这方面的这个技术呢，中国也是比较成熟的。我刚才说中国幅员比较广大， 嗯 啊，所以说这方面就是这个无论是腾讯也好，阿里也好，百度也好，其他的这个互联网大公司也好， 嗯， 在上面都投入了很多资源去研发这个技术， 嗯， 这个技术相对来说在中国是比较先进的技术， 嗯 啊，那么它也是一个云服务的一端，所以说而联通的优势、运营商的优势是全国各地的机房啊，它已经建设的比较完善了。啊，可以说是，而且是动手比较早的，从二 G 时代就开始建设，升级到现在五 G 时代， 嗯， 它的硬件投入已经都到位了。那这时候就是，互联网公司有技术，有这个内容，这个运营商公司有硬件，有机房啊，而且有当地的一些就是合作的这个很久的这些信任关系， 嗯， 啊，双方可以说在这方面是一个优势互补的关系的， 嗯嗯。 边缘计算是五 G 出现之后的一个新的业务，也就是说它不是去很多这个运算功能，它不是通过中央的这个服务器机房 嗯 完成的，而是就在就近的节点，一个小型的一个这个甚至可能就是一个五 G 的基站，就直接把这个运算完成了， 嗯， 这样就很多事情它不用。把数据传到机房，运算结果再传回来，这么去折腾， 嗯， 就近完成计算，就近解决这个服务， 嗯， 像一些监控啊，或者一些工业的这个自动化呀，啊，这些设施。那么腾讯一直在发力产业互联网， 嗯 啊，这方面呢，尤其是下一步的重点，联通这一方面也有很大的兴趣， 嗯， 同样的双方也有很多的这个合作的基础。我们说到，你看五 G 机房，这个腾讯这个联通有很多， 嗯， 那么腾讯这方面进行一些投入。他帮助工厂进行这个自动化改造的时候，就近联通的这个 5G 基站用上，哎，这就很，其实双方就是对我国这个制造业的提升，服务于实体经济都起了做到了贡献， 嗯 啊，所以这两个就是我们可以说，当然我刚才都是设想的远景， 嗯， 双方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去探索的， 嗯， 是否能探索成功，我们现在不下定论，也不是构成投资建议， 嗯， 但是这是两者的这个。两者的意图在这里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而且双方这种就类似的合作在香港啊，在其他的一些省份都已经进行了很多次了，可以说 嗯 啊，所以我们说这就是这么一个常规的合作的推进啊， 嗯，哎，其实也就是刚才解释完了以后，就是作为两家可以互利共赢的企业，在自己的旗下子公司或孙公司这个级别进行了一个探索跟尝试，希望在刚才我们说了中长期的远景未来能够实现优势互补这样的一个表现吧，就是这样的 一个服务于实体经济， 嗯 嗯, 嗯，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合作，没有市场解读的那么的玄乎啊。刚才淼叔说了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合作未来的一些远景。我稍微提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觉得边缘计算这可能对于我们目前节目的受众来讲，嗯，可能大家理解上还是有一些差异啊。我突然想到了，我之前跟很多小微企业他们聊过天，就是他们是这样的：现在其实有很多小微企业，他是买不起大企业提供的这种云服务的，他是不是就可以去买一些这种边缘计算的云服务，价格也相对来说比较低，也能够为他现有的公司业务提供一些云计算的能力，我能这么理解吗，淼叔？ 这个还不太一样，边缘计算它并不是那， 嗯， 它并不是那种小规模的云计算， 嗯， 而是专一用途的云计算。啊，所以说它可能它就是工业上面的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摄像头的监控啊，生产流程的控制啊， 嗯， 你像一般中小企业用的云计算，很多时候它还是有存储、有计算、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功能的。 嗯， 这个呢，其实就是现在这些云厂商，无论是华为云、腾讯云、阿里云，还是这个电信的云、联通云、这个天翼云这些啊，都可以就是有一些小的这个服务包去使用。而且我做这个我可以打个广告，双十一期间这个各云厂商还都是有促销的 啊，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你要是说一个小企业买一个这样的云服务的话，我也买过，其实应该还是消费得起的，你的跟你的业务规模相近的五个人十个人的这些啊，你去定制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方案去，就是这个是全功能云，这个是所谓的是啊，这种云其实小企业来说，只要你觉得你业务有需求，一般来说还是能去负担得起的。 嗯， 边缘计算的话，主要适用于这个工厂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有特殊的这个实时的数据传输运算的这些业务用途。 嗯， 啊，它对一般的商业公司可能来说，它不一定能 cover 所有的这个需求。 啊，就是它的那个使用或者是受众更垂直一些， 更专业，对，更专一一些， 嗯， 啊，是这样的。 嗯，明白了。最后还有一分多钟吧，就是咱们可以再跟大家聊一下目前市场上提供云计算的这些企业和公司啊。我们看，腾讯、阿里这两大互联网企业，其实为广大用户所熟知的还是他们的 2C 业务，他们 2C 业务无非是比如大家用的微信，大家用的支付宝，对吧，这个移动支付的业务，或者是电商的业务，或者是像即时通讯的这种业务，我们对这两大企业接触的还是最多的。但实际上这两家企业我们从它的财报都可以看得出来，云计算实际上也是他们现在这个不能说是主流收入吧，但也差不多了，就这一部分其实还是举足若轻的。 一般是新增速度最快的业务，这两家都有这个特点。 嗯， 就是两个，也从这个反过来看，也是两家现在都非常重视这个业务。 嗯， 因为它真的是下一步，就是我刚才说了，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命脉。 嗯， 以前大家都做消费互联网，这时候我们所有的用户都已经教育好了，也是养成了习惯，就是在消费市场也是蓬勃发展了。 嗯， 那么下一步就要进行攻坚战，就是我们的商业上、我们的企业上、我们的制造业上去发展产业互联网。啊，去进行这种 to B 的，或者说我们的政府也要去把自己的 秒数，秒数不得已要打断你了，马上进广告了，哎，我们下次聊啊，再见， 好嘞， 再见， 拜拜， 哎。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在官方旗舰店上将第八代五粮液的价格上调为1499元一瓶。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下半年进入酒水销售旺季以后，市场需求激增，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五粮液股份一级佳酿营销部副总韩总来具体了解一下。韩总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韩总啊，最近我们看到了五粮液在官方旗舰店上价格上调为1499元一瓶，您是怎么看的呢？ 主持人啊，五粮液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12.2亿元，同比增长 12.17%，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50.99亿元，同比增长 14.38%。 今年五粮液在上半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400亿元，净利润首次突破150亿元。自2016年以来，五粮液已经连续6年营收实现双位数稳健增长，品牌势能强劲，所以你懂的。 韩总啊，从五粮液的财报可以看出来，五粮液的销量这些年可都是高速增长啊，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那你们最近在产品方面有什么新动作吗？ 新动作啊，那肯定是有的。大家都知道，这五粮液一直是我们的代表之作，可这1499元一瓶的价格让很多想喝五粮液的朋友都犯了难。今年呢是五粮液建厂70周年，我们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一级佳酿酒。它同样啊是采用了五粮液经典的水晶礼盒包装和萝卜瓶设计，是出自著名的调酒大师之手，与普五呢同根同源，同窖同池，都是在宜宾654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包装上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这水晶礼盒包装和萝卜瓶设计的五粮液股份好酒市场上确实罕见，那这价格不会也是1499元一瓶吧？ 这款酒呢，它一箱呢是6大瓶，市场价呢是5988元一箱。 啊，5988元一箱。嗯，说实话呢，这酒看着确实是不错，但这价格还是太高了。韩总，这不马上快到双11了吗？各大平台都在以活动的方式回馈用户，咱能不能也趁这个一年一度的盛会，给我们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带来点惊喜呢？ 那这样啊，今天呢我就当见面礼了。五粮液建厂70周年，由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的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今天呢给咱们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只供50个名额吧。市场价呢是5988元一箱，今天直接特价2998元一箱，而且今天再给大家打个5折，相当于买一箱送一箱，咱也1499元，够意思了吧？ 好的，韩总，您刚说的是5折对吧？ 是的，没错呀。 价格确实不错呀，而且是买一箱再送一箱是吧？ 嗯，是的。 嗯，这么说韩总呀也是非常给力啊，再次感谢呀。在五粮液建厂70周年之际全力打造的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今天直供活动是2998元一箱，然后再给大家打个5折，买一箱再免费送一箱，这相当于您是花1499元带走2大箱五粮液股份的好酒。 主持人不对不对，你这是咋算的？算的不对，是1499元一箱，我们这可是五粮液建厂70周年之际打造的一级佳酿酒，不但品质高，包装还非常豪华，哪有这么便宜？ 哦，韩总，买一箱送一箱不对吗？我话都说出去了。 买一箱再送一箱是可以，但我刚才说的不是1499元买一箱再送一箱，而且我已经给到超低的五折价格了，这可是我们在五粮液建厂70周年之际重金打造的高端好酒呀，不论你是送人还是宴请，自己喝或者是收藏都是非常难得的。 韩总，我知道是好酒，但今天这个职工就这一次，再怎么样也要给大家一个实惠，就1499元，给咱们北京地区的广大听众朋友们直接买一箱再送一箱，怎么样，行不行？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别光为难，你就给个痛快话，能不能过？能过咱就继续播，不能过我想这节目咱们也做不下去了。 嗯，真是没想到主持人你这也太直接了，我现在是骑虎难下，真是无语，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您就破一次例呗。 哎，行吧行吧，我就破一次例，就这一次，就按照你说的买一箱再送一箱，1499块钱，两大箱12瓶酒。天哪，这一瓶算下来才100来块钱。但我今天呢必须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只针对我们正在收听的听众，只能是在我们播出的这10分钟有效，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啊。 好的，太谢谢韩总了。 抢到酒的听众也要谢谢主持人了。 您可不能反悔了啊，赶紧告诉我们订购方式吧。 那打我们 VIP 贵宾客服电话吧，400-919-6100，400-919-6100。 嗯，好的。想喝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的朋友们，赶紧拨打400-919-6100，400-919-6100。不过在这里想特别提醒您的是，抢购热线400-919-6100只开通10分钟，时间一到，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立即恢复5988元一箱的价格了。为了公平，每人仅限购5组，而且只有50个名额，所以您心动的话就赶紧拨通400-919-6100，400-919-6100。只要您现在打进400-919-6100，一箱6大瓶的纪念五粮液建厂70周年之际打造的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市场价5988元一箱，今天可真的是超优惠价1499元一箱，再免费送一箱，一共12瓶，这平均算下来啊，一瓶才100来块钱。400-919-6100，400-919-6100。我们的微信平台，一位超市的黄老板给我们留言说啊，这活动真的假的？这五粮液股份一级佳酿酒那可是高端好酒呀，我们超市进价每瓶都得600多块，你们一箱6大瓶才卖1499块钱，而且还要再送一大箱一样的酒，算下来一瓶才合100来块钱，这便宜的有些离谱了，这能是真的吗？韩总，你看这， 你看这问的我都不知道这酒给的是对还是不对了。其实啊，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今天给您承诺，每一滴酒都是宜宾五粮液酒厂原厂出品，全都有五粮液专属防伪标签，带有原厂的 logo。同时，我也郑重声明，您所购买到的五粮液酒厂好酒，货到后不满意，随时退货退款。但是有一点提醒大家的是，这个价格仅限10分钟的直播时间。订酒成功后，工作人员会把五粮液酒厂原厂生产的好酒免费送到您的府上。酒到之后，您只需要支付职工价1499块钱就可以了，一共整整12瓶。我啊，建议抢到酒的朋友啊，别喝，都藏着。 嗯，感谢韩总的郑重承诺。在日常啊，家庭聚会、走亲访友，这酒可是必备的。可能您眼下没有用酒需求，但是有句话说的特别好，那就是闲时储备，忙时用。咱们趁着便宜的时候买上个几箱，咱有车的朋友们后备箱放上个几箱，等到用的时候也就不用着急了。接下来这天气啊也开始逐渐变冷了，下了班带上2瓶五粮液股份的好酒，约上几位好友，涮着火锅，喝着一级佳酿酒，让您绝对有面子。今天通过400-919-6100，400-919-6100买到的这款酒，1499元，2大箱12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嗯，主持人，我必须再强调一下啊，这个价格还有这个号码的开放时间仅限本档节目，也希望打进电话的朋友啊都少定点，能让更多的朋友呢享受到这个价格。 好的，把号码重复一遍，400-919-6100，400-919-6100。今天为我们北京地区广大听友们争取到的是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它采用的是水晶礼盒包装和萝卜瓶设计，由著名的调酒大师亲自调制。今天超值优惠价只要1499元，2大箱12瓶，这一瓶算下来才100来块钱。 赶快入手，4009196100，4009196100，成功订购直接免费送酒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4009196100，4009196100。再次提醒大家，职工活动时间只剩下最后不到一分钟了，现在只要打进4009196100，为纪念五粮液建厂70周年，特别酿制的正宗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直接带回家，每瓶都是水晶礼盒包装，每瓶都是一斤装，市场价是5988元一箱，现在仅需要1499元，而且是买一箱再送一箱，一共两大箱，整整12瓶就可以全部搬回家了。4009196100，时间一到，想用这样超低的价格拿到五粮液酒厂原厂的一级佳酿酒，可就没有机会了。最后10秒钟了，立刻拨打我们的职工电话订购吧，4009196100，4009196100。 京东电器去超值，一呀一口价。彩电器必良彩，优惠买回家。 逛京东搜索巨超值，双十一百亿补贴。 京东电器巨超值，一样一口价。 活动详见京东官网。 京东。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